Close your eyes, be quiet， 我明白你有自己的不安，很多来不及，我不曾看见，我一路放下，没再聆听，没再生活，这些唱过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路散散， 嘴角留着梦的余味，醒来时候人在纽约，微笑中窗外飘下了一步雪，街边扬起一阵阵烟，手里握着铜板一枚，轻松坐着 Emma 线的地下铁，

说什么？难道真的不能？等你爱我，爱我，哪怕只有一次，也就足够。

还介意我的憔悴，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。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，为何不干脆贴着我对爱情的憧憬，让我清醒的流泪，泪干了不再后悔，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。 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